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光州全南本部、大田本部、庆南本部、蔚山本部等地区本部7月4号分别举行记者会，一致表示支持和欢迎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